当然，如果未来任小素离开了，江旭又年年给政行挂科，那政行很有可能没法毕业，成为新的社会闲散人员。放学的时候，任小素并没有像其他夹在壁垒的学生一样直接回家，而是在图书馆里看书，等到八点才离开。果然，就像秦升所说的那样，晚上八点执勤的军人还是早上八点那一波，对方已经记住了任小素的模样，只是例行检查了一下学生证上的词条就放他离开了。回去的路上，任小素试图寻找暴徒的踪影，不过他认识的暴徒成员太少，只能是徒劳。可还没等他回到军民巷的院子呢，就听见远处传来沸腾的尖叫声，而后又看见屋顶有人掠过。 这么快就开始了吗？ 任小素自言自语道。在他想来，这洛城里各个势力应该稳住，等其他势力动手才是，怎么这么快就按捺不住了？要知道，枪打出头鸟，最先出手的人很可能会被骑士以最暴力的手段给按死。这时候，路上卖烤红薯的小贩开始收摊，似乎怕是波及到他。任小素晚上还没吃饭呢，于是想用极低的价格买两个烤红薯，那小贩也没有心情让任小素砍价了，索性就便宜卖他。任小素还给秦升打去电话。 洛城里发生什么事情了？需要我帮忙吗？ 秦升在电话里回答道。 啊，不用，有身份未明的人出手袭击了城市里的一家烟酒店。我们现在怀疑啊，这烟酒店也是其他势力开的，两个势力啊发生了火拼。不过啊，都是些小问题，还没见到大量超凡者，我们自己就可以解决。 任小素恍然，合着就是派人做点小动作，而那些超凡者作为底牌都还没出现呢。 那行，还有跟你说个好消息，准确讲是关于你表哥的好消息，我帮他选上了社会人文与政治课的课代表。 然后任小素一边吃着烤红薯，一边慢慢地朝自家小院子走去。既然秦升说不用帮忙，他也就没必要多此一举，是不是？挂了电话的秦升怔了半晌，他都不知道该不该把任小素说的噩耗告诉自己的表哥。一个天天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的学生，竟然还选上了课代表。任小素走在路上，清河大学距离军民巷那个小院子大概有十多公里的样子，不过任小素没有坐电车。可就在这时，那混乱与喧嚣竟是声音越来越大，好像还朝他这边波及而来。紧接着，任小素手里拿着红薯，就这么看着两人从一个街角拐了出来，朝他这边疯狂冲来。对方不是要针对他的，而是他们身后有人在追赶，这两人已经慌不择路了。任小素戴上了兜帽，就在两人从任小素身边经过的时候，他直接伸脚绊倒了其中一个。这个被绊倒的人因为巨大的惯性在地上翻滚了十多米才停下来。正当任小素准备去解决另一个人时，忽然感觉身后有危机感出现，那是极炽热的温度袭来，任小素甚至能感受到自己后背的温度，以及发梢也开始枯萎。只是一瞬间的功夫，纳米机器人便已经遍布全身，形成极其坚固的外肤式装甲。紧接着，爆裂的火焰将整个外肤式装甲都给吞没了，这是超凡者在出手，为了掩护之前的两人离开。可是施展火焰术法的超凡者愕然地发现，那火焰中的钢铁装甲一点事情都没有。灿烂的光影里，那钢铁猛兽的黑色身影转身看向他，他仿佛被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给盯上了。来不及犹豫，施展火焰术法的超凡者想要转身逃离，只见他轻松一跳，便借着两栋相距四米左右的建筑来回借力跳跃上了楼顶。可还没等他安稳地落在房顶上，这位超凡者忽然感觉自己的脚踝被钢铁钳住了。他低头一看，那钢铁猛兽原地起跳之间，刹那间穿过了八米多的高度，狠狠地抓住他的脚踝向地面上掷去。要知道，他自己也得借助两面墙壁的反作用力才登上八米多楼顶，而对方笔直起跳就可以做到，这是何等惊人的身体素质，难道是这钢铁装甲有加成作用？八米多高空，如果以这么快的速度摔下去，非死即残， 超凡者心里想着。想到这里，他身体忽然扭曲起来，竟在下落的过程中又一根火焰长鞭捆住了钢铁装甲的腿部，试图重新借力，身手异常灵活。超凡者手中火焰长鞭一抖，身形顿时停止了下坠，反倒是将任小素给拉向了地面，自己却借着这个反作用力再次腾空。任小素在钢铁装甲里面色平静，他这几秒钟的时间大概也明白了，对方应该是一个以身法见长的超凡者，反应也极快，看起来就像是空中的火焰舞蹈者。 花里胡哨的。 说完，任小素在空中用左手一把抓住对方的脖子，而后右手里的黑刀从这名超凡者的胸口透体而过。那超凡者被抓住的瞬间便想要挣扎，可那手指的力气绝不是他可以反抗的。临死前，这名超凡者有点憋屈，自己过来只是自告奋勇掩护别人离开，怎么他这个负责掩护的人反倒先死了？任小素杀了这个超凡者后也迅速脱离战场，顷刻间就消失在了楼宇的阴影之中。后来赶到的秦生等人看着地面上的超凡者尸体，老李默默感慨，洛城这场混战里终于有第一个超凡者死亡了，未来也许还会有更多的超凡者死亡，今夜也终于给这场混乱夹杂了一些血腥的气息。原本秦生等骑士认为今天只是一个小状况而已，无非就是几个不明势力在铲除异己，打掉对方的情报点而已，现在大家都处于相互观察的阶段，我看看你来了多少人，你看看我来了多少人，反正就是躲在暗处，谁也不想先动手，所以秦生他们也在摸清情况的阶段，大家都觉得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出现超凡者是非常意外的事情，而且一出现便分了个生死。超凡者与超凡者相见，有时候是很难杀死彼此的，就好比之前在王室壁垒里，火种想要杀死玩糖化的老头，结果对方的琥珀金龙严防死守，根本就不给火种公司机会。而安京寺的香草想要杀死火种公司成员，却被对方以强大的身体素质逃逸了。大家都有短板，所以平日里有些超凡者相遇了，可能就是过两招，然后大家就撤了。但今天不一样，一个超凡者短暂而迅速地碾压了另一个人，这无疑告诉了整个洛城的超凡者，有过江龙。之前任小素被偷袭的时候也有些猝不及防，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选择不再隐藏，开启外附式装甲。当然很多人知道有外附式装甲这么一回事，但未必知道使用外附式装甲的就是他任小素。活着见到他外附式装甲的人除了178要塞、王富贵等人、杨小锦，好像就只剩下146壁垒的居民了。不过146壁垒居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178要塞部队里又下令保密，所以外界知道又一个人身披外附式装甲打坏了一座壁垒，但具体是谁就不知道了。这一次又有许多洛城居民见证了这一幕，当骑士和洛城部队抵达现场的时候，有人手舞足蹈地讲着， 你们是不是在追两个人啊？那两个人仓皇而逃，等他们逃到那个戴冬帽的少年身边时，少年一边吃烤红薯一边把其中一个人就给绊倒了。 秦生和老李面面相觑，吃着烤红薯是什么鬼？而张兴熙则在一旁默不作声。路人继续说道， 就在那个少年准备去拦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身后的巷子里突然就有人偷袭他，也不知是怎么着就变出一团火来，把那少年包裹在其中，可那少年浑身上下突然有装甲凭空出现，在火里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 接下来就是钢铁猛兽如何虐杀杂技演员的故事了。就算路人不懂超凡者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能看出那身穿钢铁装甲的少年要比另一个超凡者强很多，那是一种完全碾压的暴虐观感，光是看上一眼都会感觉自己的肾上腺素也在分泌，恨不得也能成为这场战斗里的主角。 钢铁装甲， 张清熙喃喃道， 是西北那位吗？ 其实就连任小素自己都不知道，在146壁垒一战之后， 他也早就像李神坛那样名声大噪了，甚至在很多人眼里，他是和李神坛齐名的超凡者。毕竟能以一己之力对抗一座壁垒的超凡者真的不多。不管知不知道具体信息，反正钢铁装甲这样的标志性物件早就在大部分势力那里挂号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大家都知道178要塞有这么一个超凡者，很猛。然而张清溪刚说完，却见李英允给他使了一个眼色，三位骑士走到一边去。张清溪不解道： 怎么了？ 秦生解释道： 清溪哥，咱们洛城现在确实有一个178要塞的人，而且就他一个。 张清溪愕然了： 你是说任小苏？你俩之前不还说他看起来不是很能打吗？ 老李说道： 误会误会，之后不是又开会说过吗？这小子孤身进了61号壁垒，那爬墙虎说不定也是他收拾掉的。 照这样看，如果这钢铁装甲里的人真是他，那搞不好爬墙虎确实是他干掉的。你们也不早说。 之前张清溪在会议上明确表态过，如果那位骑士创始人的后人弱不禁风，他张清溪可以送对方一生荣华富贵，但绝不会效忠。但现在看来，如果他们要找的人真是任小素，那他张清溪恐怕还不够任小素锤的。毕竟张清溪自问没有把握对抗一座壁垒的。 你们确定他是来帮忙的？ 应该是的，之前两个势力火拼的时候，他还专门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说不需要来着，当时他应该就在附近，撞上那两个逃逸的人啊，就出手了。 好事儿啊，吴定远和文蒙他们到现在还没能回来，一定是在路上出了状况。看来今后清河大学学生的游历要取消了，现在去别人的地盘上实在不安全。 每年骑士都会派人带着清河大学里比较优秀的学生外出游历，当初任小素在黑市上见到的骑士就是吴定远。这游历的范围很广阔，主要就是让学生增长见识，不要窝在壁垒里不出门。结果敌人就趁着这个时候来了，此时洛城里只有7位骑士，力量稍显薄弱，这也是秦生他们杀伐果断的原因。这时候必须震慑宵小，拖延时间。而任小素的到来以及任小素所展现出的强大能力，无意让大家稍微安心了一些。 帮忙终究是帮忙，这人情肯定是欠下了，不过也不能光靠外人，而且咱们其实也不差，不是？ 张清溪看着这偌大的壁垒城市，夜色依旧辉煌繁荣，也不知道这一场混战之后，这繁荣还能不能留住。此时钢铁装甲现身洛城的消息已经通过居民的口口相传扩散开来，不过其他势力的人并不像骑士这样知道真相，他们只是猜疑。难道178要塞也对清河集团手里的卫星感兴趣？也有可能，毕竟178要塞也没有发射卫星的能力。只不过178要塞来了多少人呢？一时间局势好像更加混乱了，所有人都很意外，因为他们在此之前从来都没觉得178要塞也会参与此事，包括178要塞的将领们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任小素第二天照常去学校，他昨天夜里一直等秦生和老李来问是不是他，但秦生没有来。但其实也没必要问，当外服饰装甲出现的那一刻，很多事情都有了答案。就好像大家心照不宣一样，我知道是你，我知道你知道了，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任小素进入清河大学的时候，路上都能听到学生在讨论关于昨夜的事情，而任小素能做的是凑近了听。 昨天晚上城里发生超凡者大战啊，难道这就是咱们学校现在戒严的原因？看来洛城真的要有大事发生了。 不过江旭老师说过， 这些事情不会波及到学校来。 我反倒更关注那个超凡者，就是那个身披钢铁装甲的，听说他单方面吊打了对手，直接就把另一个超凡者给杀了，也不知道这超凡者是哪里来的，归属哪个势力。 我的消息比你多一些，我知道他是178要塞的人，我一个朋友的表哥给他说，这人早先就是178要塞的人，在覆灭宗室的战役里，他独自一人就打破了一座壁垒，这是跟恶魔耳语者齐名的人物，在各大组织都是挂了号的。 此话一出，旁边一阵哇的惊呼声，任小素心情非常愉悦。有人疑惑道， 这么厉害吗？可西北的人为啥跑到咱们洛城来呀？听说还是个少年呢，也不知道多大了。 这么厉害的超凡者竟然还是同龄人，强大且神秘又年轻，光凭这些就足够吸引学校里这些女生的向往了。 不过我觉得他应该还不是最厉害的。 任小素挑挑眉毛，正准备打断对方，却听对方继续说道， 我还是觉得那个带丫鬟的救了许氏的那个更厉害一些，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对方有个丫鬟。 这位男同学言语之间对单身狗充满了鄙视，而任小素则轻松起来，合着夸来夸去都是在夸自己。等找到今天第一节课的教室，任小素赫然发现这些杨小姐的同学也在讨论着昨夜的事情。这年头娱乐生活也就这么点，所以才会让李然这样的存在格外受欢迎。一点点生活里出彩的事情都可以被谈论很久很久，你住在一个壁垒里，要是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大事，那都不好意思出门。传递小道消息基本就是一座壁垒里固定电话的大部分作用。任小素心想，之后要是自己找到杨小锦了，对方再回来上学给同学一说，哎，你知道谁谁谁吗？那是我喜欢的人，看这些同学算不算。正想着呢，旁边有人对他说道， 哎，那个谁，你在门口傻乐什么呢？ 直到现在班里同学都还不知道任小素叫啥呢，任小素也没打算告诉他们，所以任小素的称呼就是那个谁。任小素回过神来，找了个位置坐下，一旁的男同学好奇问道， 哎，你把昨天的事给郑航说了没有？我们这边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江旭老师把你喊办公室干嘛了？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你管得着吗？ 旁边同学都侧目过来，昨天不还挺好说话的吗？怎么了这是？今天吃火药了？不过任小素也没解释什么，静等着上课。 昨天江旭可都说了，这些人跟杨小锦关系不好。 这样的话，任小素肯定不会给他们好脸色看呀。江旭的课一天也就两节，任小素听了其他老师的课，发现有两节是比较有意思的。一节是近代史，也就是记录了一些灾变后发生的事情，例如大家如何联手建立壁垒联盟，然后又如何分裂各自为战。下课的时候，任小素准备照例去食堂吃饭，不得不说的是，这大学里的饭是真便宜，听说是因为有清河集团补贴。要不是现在清河戒严着，任小素都想喊周莹雪和王雨池他们一块来吃了。可就在学生们准备冲出教室的时候，门外忽然出现江旭的身影。江旭笑着对任小素招招手，全班同学都震惊了。大家都知道江旭的习惯，没有课的话，江旭是绝对不会来学校的。毕竟他只是客座教授，希望传媒的事情又很多。大家都看向任小素，是什么事情能让江旭对一个学生如此上心？任小素走出教室， 您这是闹哪一出啊？我看今儿也没您的课呀。 行了，带你去吃教职工食堂，我请你，是不是？ 吃。 任小素说完就跟着江旭走了，留下一大堆学生莫名其妙。有女生说道， 刚刚江旭老师说要带他去吃饭，这明显关系不太一般啊。 走在去往教职工食堂的路上，江旭突然问道， 昨天晚上的人是你吧？ 嗯。 任小素觉得这也没什么好否认的， 张景林自己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选了一个超凡者托付17813，看来他也觉得这个世界开始危险起来了。听说你一个人就破灭了一座宗师壁垒？ 也没那么能打，运气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因素。张先生选我，可能主要还是因为我智慧过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半天，他转移话题道： 你昨天穿的那个钢铁装甲又是怎么回事？现在也没哪个财团研究出这种东西来吧？ 任小素解释道： 这个是杨氏和李氏的纳米机器人。 趁着走在僻静的小路上，见旁边没人，他便伸出手来。江旭亲眼看着纳米机器人如同幻影一般由虚无变成钢铁质感的手部装甲。江旭惊异了， 这些纳米机器人是在你身体里吗？ 是的，依靠生物能来补充能量，在受伤的时候也可以短暂代替骨骼和肌肉组织，由人体自身神经元接驳控制，他们就像控制自己的手指。话说你也可以弄点接驳伤，修复断骨是绝对没问题的。 任小素这么说，是他觉得江旭这样的人物一瘸一拐的太遗憾了。听了任小素的话，江旭也来了兴趣。 不知道这些纳米机器人又上哪儿能找到。要知道李氏和杨氏可都已经覆灭了。 庆氏啊，罗兰说庆氏已经研发出来了，而且已经在使用了。 这我知道。 庆氏也没把这事当作秘密看待，之前希望传媒报纸上还报道过。罗兰说李氏和杨氏有纳米机器人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现在庆氏取代两家，手里有纳米机器人也没法当作秘密，反正就是加强普通士兵的体能呗。而且庆诊现在都还不让大规模的普及纳米机器人，一方面是产量不够，二是他担心战士们对这玩意产生依赖，很多训练都会变得很容易完成。庆诊认为军队最重要的不是力量，而是意志，打不垮的意志。所以李氏和杨氏当作宝贝一样的东西，在庆诊手里就好像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具一样。也许当某一天战争真的重新降临庆氏，任小素才能见到大规模的纳米战士吧。不过下一次他应该不会再猎杀这些纳米战士了。江旭继续问道， 所以现在只有庆氏手上拥有纳米机器人技术了吗？ 能用就行啊，需要我帮你找庆氏要一些纳米机器人吗？ 啊，不用了。 为什么？难道你不想行动自如？ 不是，谁会希望自己一瘸一拐地走路呢？很多人因为我这条腿而钦佩我，但我宁愿世人不钦佩我，也希望他能够像正常人一样。 那你是对庆氏有什么看法？ 没有，我反倒觉得财团之中庆氏是让我最欣赏的一个。当然天下财团都一个样子，本质上没差别。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找庆氏要纳米机器人？ 因为我要记录真相，就不能接受财团的馈赠。况且杨氏和李氏也证明了纳米机器人是可以控制人类思想的。例如88号壁垒破灭时，那些纳米战士就已经受到了控制，就算庆氏不控制我，没有设置任何后台程序，但我又怎么能让世人相信我所记录的真相就是真相呢？ 任小苏愣住了，对方就为了要记录真相，所以腿都被人打断了也要继续坚持。为了要让这真相足够可靠， 所以有接续断腿的机会也宁愿不要。大概这就是大家钦佩他的原因吧。有些人真的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去坚持一个原则，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少到他们身上就像是自带着光芒。所以如果这世上只有庆氏能够生产纳米机器人，那么哪怕是任小素从自己身上取了纳米机器人给对方，对方也不会愿意了。因为江旭要避嫌，别人怎么知道你这纳米机器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江旭拍了拍任小素的肩膀， 你也是这真相的一部分，起码未来你成为178要塞的司令后，我就可以记录这第七任178要塞的司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或许你自己还没意识到，你也将成为这历史的一部分，再也不会被淹没在时光的长河之中。 真相就那么重要吗？可如果大家并不在意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江旭哈哈大笑着继续朝食堂走去。 那是他们的事了。 虽然任小素也开始有点钦佩江旭了，但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并没有客气，愣是吃到江旭目瞪口呆后才拍拍肚子问明天是不是还一起吃午饭。江旭表示他在下一节课之前是不会来学校了。教职工食堂的大厨都看傻了，心想江旭老师真是善良啊，还专门带贫困生来吃饭。晚上任小素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图书馆，通过戒严岗哨来到校外，然后一路步行跨越了十来条街道，朝着一处隐秘的宅子走去。这是秦生与他约定好的地方，为了吃一顿骑士的晚宴。之前进入壁垒的时候，秦生就说过约了如今的清河掌舵人许克一起吃饭，就当作是交朋友。任小素本打算放秦生鸽子的，却没想到秦生一天给他打了七个电话。没办法，人家请吃饭，自己总不至于连这点面子都不给，自己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宅子并不繁华，里面的人也不多。任小素在门外敲了几下，秦生开门将他接了进去。宅子里只有四个人，秦生、老李，一个不认识的人在厨房做饭，而最后一个人看到任小素就愣住了。 是你？ 任小素也乐了。 是你啊？ 张清溪正是任小素在73号壁垒的东湖旁边见过的那个骑士。当时任小素在东湖旁边跑步，对方还劝他离开来着。任小素还清楚地记得，张清溪想要劝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离开，还被大妈给碰瓷了。直到这一刻，张清溪才明白，合着那会儿任小素也在73号壁垒。可张清溪有点疑惑， 当时你也在73号壁垒，那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是你？ 只是一点点线索，张清溪就立马联想到了任小素身上。当初东湖一战，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可是大杀四方啊，反倒是任小素跟失踪了一样，没人关注。这都是疑点呢。而老李和秦生两人也相视一眼，要知道他们守护74号壁垒时白色面具也出现过，而任小素也恰巧在那儿。有些事儿嘛，经不住人细想的。任小素说道。 不是我，真不是。 张清溪说道。 你放心，我们骑士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你的身份我们不会透露出去，而且这次你又来帮忙，我们不会出卖朋友。 任小素无辜道。 真不是我。 张清溪盯着任小素。 那你当天去哪儿了？ 任小素睁着眼睛说瞎话。 哦，你当时劝我离开嘛，我回去仔细想了想，觉得你说的对，所以我就走了。 张清溪都无语了，你骗鬼呢？这时许克系着围裙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他笑着说道， 先别争这种事情了，洗洗手准备吃饭吧。你好，我是许克。 任小素愣住了，清河集团的掌舵人亲自做饭呀。 任小素听说过很多次许克的名字了。作为清河集团的掌舵人，名扬天下原本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在他想来，一个财团的领袖应该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物吧。任小素不喜欢跟这种人打交道，所以才想要放琴声鸽子的。当初杨氏也邀请他去参加过晚宴，结果那个晚宴让任小素从此对所有晚宴都没了兴趣。所谓上流人物的游戏，在任小素看来不值一提。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而现在的许克，身上穿着休闲的灰色羊毛衫，还系着花格子围裙，一手端着一盘鱼香肉丝，另一手拎着锅铲，看样子只有30多岁，也算是非常年轻了。这种形象，怎么也不像是一个财团的领袖，更像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好男人。秦生跟许克介绍起任小素来。 啊，这位就是我提到过的任小素了。 啊，幸会，赶紧坐吧，我这就把饭菜端过来。因为保密的关系，所以选择的地方比较隐匿，也没什么上好的食材，请你不要介意。 挺好的。 任小素看着面前的鱼香肉丝，色香味俱全，看起来就让人很有食欲。秦生在一旁说道， 哎，不用客气，这是骑士组织的秘密聚会地点，平时都是许克大哥做饭的。 这时老李翻箱倒柜的找东西，许克纳闷道， 你找什么呢？ 找你藏在屋里的酒啊。 你忘了吗？上次就被你和清溪喝完了，而且现在不能喝酒了，喝酒误事儿。 张清溪说道， 他喝的比较多，我就喝了一点儿。 几人落座，许克端起茶杯举向任小素。 感谢小素兄弟能够在洛城危难的时候前来相助，本想敬你一杯的，但当下我必须保持清醒，所以就以茶代酒吧，聊表敬意。 说完许克就把茶水一饮而尽。 这危机的起因到底是怎么回事？总不至于有财团想要你们的卫星，于是就打上门了吧？ 事情的起因其实还是许氏对清河的掌控。你应该也听说过传闻，我们在寻找大股东的继承人。事实上我许氏占清河集团的股份只有 3%， 剩下的都是大股东的。 这我知道，可这跟危机有什么关系？ 我许家祖辈叫做许诺，跟着清河创始人一起打天下，这一脉一直是独生子，我们也都恪守祖辈的家训，不贪念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唉，这算是家丑吧。虽然我们这一脉没有想入非非，但一些亲戚却不愿意了。 随着许克解释，任小素才意识到许克和他父亲这一脉向来只拿自己的 3%， 剩余的钱全部又投进了清河集团的经营之中。许家大权在握，慢慢的许家一些亲戚也开始在清河集团里担任要职。一开始大家表现还不错，可时间长了，这些人竟将清河集团完全视为许家自己的财产，并且有不少人劝说许克不要再找什么大股东继承人了。这么多年都是他们许家人在打理清河，算功劳算苦劳，这清河也该属于许家了。有些项目甚至成了一些亲戚的世袭职位，以前是能者居之，现在是老子死了儿子接手，也不管这儿子成不成器。当许克发现亲戚们有这种苗头之后，立刻开始着手肃清内部隐患，以免这些开枝散叶的亲戚把清河败在他的手里。在这场家族斗争中，仍旧是许克获胜了，毕竟骑士是站在许克这一边的。但这场斗争也让许家亲戚们意识到，光是他们的力量无法给许克造成压力，而他们现在大权旁落，就开始暗中串联，寻找外力来帮助他们重新夺权。这一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付骑士。这些亲戚寻到了外援之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动手， 反而是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来筹划，硬生生将洛城塞入了大量的间谍，还有身份不明的超凡者。任小素疑惑了， 难道他们就不怕那些外援直接吞了洛城？ 所以他们自作聪明的找了好几方外援，目的就是让各个势力斗来斗去，相互掣肘，谁也没法吞下这里。最终他们可以交出所有卫星的掌控权，只要着清河集团多年积攒的财富，甚至有人想卖掉清河集团，去其他财团那里做个富家翁。 那这次的主要敌人是谁？ 张清溪沉声道， 王氏。不过还没有什么证据，我们只是怀疑王氏想要用这七颗卫星补上他们人工智能战略的最后一环。 这顿饭吃完，任小素已经大概明白事情的走向了，也许是为了感谢任小素来帮忙，所以许克吃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时许克笑道， 不聊这些沉重的话题了，你们想吃点什么饭后甜点吗？小素兄弟，你想吃什么？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哪吃过什么饭后甜点呀？任小素沉思片刻说道， 那给我来盘糖蒜吧。 最终任小素还是没吃到糖蒜，不是因为屋里没有，刚好许克还真腌了一罐。可还没等糖蒜端上来呢，张清溪就接到电话， 凯旋路那边又发生混战了，但还没搞清楚是哪些势力动的手，卫戍部队已经在路上，我们现在最好赶紧过去。 许克点点头， 辛苦了，我现在也回集团总部。 说着大家穿好衣服出门，各自朝不同的方向离开。任小苏赫然看到许克的交通工具竟然是辆自行车，也许这种交通工具才不容易被人找到行踪吧。任小苏问身边的秦生， 今晚有超凡者出手吗？ 有，不过根据样貌特征，其中一个好像以前是独行侠，也不知道是哪个财团招揽了他，让他跑这里赚卖命钱。 独行侠？他是什么能力？ 哦，听说是可以吹出口水泡炸人。 听到秦生说对方超凡者能力是吹口水泡泡的时候，任小苏愣了半晌。秦生还自顾自地说道， 听说这人的口水泡泡威力极大，对方超凡者被他炸得翻出去十多米远，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稀奇古怪的超凡能力。 这时候秦生发现任小素面色古怪，他好奇问道， 哎，你怎么这个表情啊？ 任小素叹息道， 我可能认识这个超凡者。 超凡能力就连元素系也有很明显的差别，例如178要塞那位隐藏的超凡者就是将水化作仿生的水下猛兽虎鲸之类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它的最大杀伤力。而现在这个吹口水泡泡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任小素认识的那个张宝根。当初这个张宝根和他住在同一个集镇上，只因为有流民存了坏心思就把他给举报了。他的父母以为他进入壁垒后在劫难逃，于是杀了那个害他们的流民一家，然后自杀。张宝根父母的尸体还是王富贵和张景林帮忙入殓的，王富贵掏了钱。那时候任小素也以为张宝根肯定没法幸免了，但那场地震解救了他。逃难的时候任小素还远远地看到他用超凡能力击退实验体来着，却没想到对方现在成了独行的超凡者，出现在洛城里。任小素把张宝根的经历给秦生说了一下，秦生也愣住了， 还有这种事儿呢？那咱们赶紧去现场看看吧。 发生战斗的地点在凯旋路上，当他们赶到的时候，任小素看到周围的房屋建筑上都有奇怪的碎裂痕迹，就像是一个炸弹投掷在墙上却没有烟熏的焦黑痕迹。战斗好像已经结束，秦生被告知双方超凡者缠斗了20多分钟，战斗一直蔓延了数百米，最终还是那个吹口水泡泡的超凡者将他的对手杀死。现在他就躲在建筑里面挟持了一名人质。洛城的卫戍部队将一处自行车店给团团包围起来，并有专门负责谈判的人站在门口对里面的超凡者进行谈判。 我们已经将这里包围了，就算你杀掉人质也无法从这里逃离， 不如你给我们讲讲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考虑放你离开。 里面的人冷笑道， 你们会放我离开？开什么玩笑，不要跟我谈什么放人质的事情。 任小素悄然与秦生分别，独自一人爬上了自行车店对面的大楼上。这里相距事发地点700多米，狙击位置很不错。他先用关把镜往自行车店里面看去，结果这一看，任小素都震惊了。只见那自行车店里赫然是张宝根正挟持着一名人质躲在那人质的身后，而那个人质正是他昨天晚上绊倒的那个人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和还是眼霜黄？任小素打电话给秦生， 我准备动手了。 秦生一脸迷茫，他四下打量才发现任小素已经不见了。 你在哪儿呢？要怎么动手啊？ 远距离狙击。 可是他藏得很好啊，很难不伤到人质击毙他呀。 话音刚落，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一声狙击轰鸣的声响。秦生豁然转头朝自行车店里面看去，只见人质已经被当场击毙。大哥，你这动手的意思是直接把人质弄死呀？狙击子弹精准地从人质脖颈大动脉划过，却丝毫没有伤到人质后面的张宝根。电话里的任小素说道， 行了，让他出来投降吧，先别杀他。 秦生都无奈了，清河集团的谈判专家立刻换了说法， 里面的罪犯人质已经被击毙，请你马上出来投降。 所有人都懵了，张宝根这时脑子更懵，这是什么操作呀？怎么直接击毙人质了？张宝根看着外面黑洞洞的枪口，他想要闯出去，最终还是叹了口气。拖延这么久的时间，恐怕洛城里的骑士都已经赶到了，对方如此干脆利落地杀掉人质，怕是有绝杀自己的想法。他举起双手慢慢地走出自行车店，秦生和张清溪两人一左一右夹击过去，不过两人只是将张宝根给按翻在地上，见他不反抗了，也就没有继续伤害他。一场闹剧结束，这次任小素跟上了秦生他们的车队，想要问张宝根一些事情。至于死去的人质，很快就会被人遗忘。车队在行驶半途中，秦生和张清溪押送着张宝根的车辆突然在一条偏僻的小路上脱离了队伍，驶向另一个方向。张宝根坐在车里问道，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 秦生笑道， 有一个老朋友想要见你，不过他的身份特殊，为了不让他暴露，所以现在需要摆脱一些眼线。 张宝根不再说话，颇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只是他有些疑惑，他哪有什么老朋友啊？这辆车左拐右拐，最终停在了一处公园里。秦生和张清溪带着张宝根下车，任小素也从公园的树林里走出来了。张宝根看见任小素的时候便惊讶了， 你脑子有问题的任小素？ 任小素脸色顿时黑了，这都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四人站在公园隐蔽处，张清溪和秦生两人相视一眼，心想任小素怎么跟脑子有病扯上关系了，却听任小素说道， 你父母？ 张宝根急了， 我父母怎么了？他们在哪儿？ 张宝根被抓走之后，在重见天日的时候已经是壁垒破碎的时刻了，他还不知道父母的情况，想要去寻找，却无法穿透实验体的阻挡，只能选择逃离。任小素低声道， 你父母在你被抓走了之后杀了告发你的一家人，然后自杀了。学堂张先生和王富贵一起帮你父母入殓，然后就葬在集镇外面。你以后去了应该能看到他们的墓碑，那里兴许还没有被破坏。 其实张宝根早就知道自己的父母可能已经不在了，但现在听到这确切的消息，心里还是堵得难受。任小素和秦生他们静静地看着，等张宝根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半小时后，张宝根抬头看向任小素，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问我，我全部都可以回答你。 听说你是个独行的超凡者，为何会加入这场混战里呢？是谁指使你的？你杀的人又是谁？ 张宝根想了想说道， 我不知道雇主的身份，只知道洛城的巴脸让我来凯旋路杀一个人，对方会出现在一家饭店里面，穿黑色上衣灰色鞋子。 巴脸是洛城有名的地下世界掮客，专门做一些二道贩子的生意，看样子张宝根和巴脸合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事儿不难核实，对于秦生他们来说，找到巴脸并不是难事，只不过张清溪觉得巴脸很可能也不知道雇主是谁。 你是说你只是接了一个刺杀任务，所以才来杀他？我看过战斗现场，你出手的时候不太谨慎，也不像是个正经的职业杀手，而且你好像没想到对方会是个超凡者。 确实没有想到，我也确实不是职业杀手，只有在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出来干这种活。如果这次不是为了买冬天的棉衣，我也不会在洛城里铤而走险的。 大家听到张宝根说因为要买棉衣才出手杀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了。为了一件棉衣去杀超凡者，张清溪仔细打量了一下张宝根，他发现张宝根身上非常寒酸，都是地摊货。 那你是怎么进入洛城的？现在管得这么严，应该有人帮助才能进来吧？帮助你的人是谁？ 这次轮到张宝根诧异了。 我一直就在洛城里面啊，几个月前来到这里的，本是跟其他流民一样跟着招工进了城，后来被福利院的院长收留下来，他还帮我弄了长期的工作签证，可以半年不出壁来。 等等，你在福利院工作干嘛的？ 这下子大家都被张宝根给搞懵了。大家起初都以为张宝根是个独行杀手，结果越聊就越发现这只是一个菜鸟啊，连自己要杀谁都不知道，完全是被人当枪使的。而且对方竟然还在洛城的福利院工作。任小素叹息道， 就为了一件棉衣你就出来接这么危险的任务？ 不是一件棉衣啊，是47件棉衣，福利院经费不够了，孩子的棉衣都没有着落，院长跟上面申请经费却迟迟没有回应，我这才瞒着院长出来铤而走险的。 任小素哭笑不得，今晚和张宝根聊天简直是一波三折，这怎么又跟福利院的孩子扯上了？张清溪和秦生对视一眼， 走，现在去福利院核实情况。你别担心，我们不会惊扰到福利院的孩子，如果你说的是实情，我们也不会为难你。 毕竟张宝根杀的并不是清河集团的人，可以说现在混战中那些势力自相残杀的越多，骑士组织就越开心。而这张宝根如果真如他所说，那么这人起码本质不坏。张清溪给张宝根解了手铐， 给我们指路，先到了再说。 张宝根上车后小声道， 我知道你们清河的好人多，我也不想在洛城里面杀人的。 行了行了，不用给我们戴高帽子，只要说的是实情就不会有事。 到了福利院门口，任小素看着破烂的地方， 这是你们清河的产业吧？ 是的。 秦生点头，只见福利院门口写着清河福利院呢，这肯定是他们的产业。 那为啥会有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你们也不缺这点钱啊。 这恐怕就是许家那些亲戚干的好事了，这些人没什么原则，克扣员工工资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之前还有人竟敢克扣卫戍部队的军饷，这大概也是许克想要肃清内部的原因之一了。 四人走入福利院，这时候秦生想起一件事情来。 对了，小苏哥，为啥你会开枪直接把人质打死呀？ 秦生已经带着这个疑惑很久了，他就是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张宝根诧异地看向任小素，合着打死他人质的 原来就是任小素啊。不过张宝根是理解的，毕竟当年在集镇上，任小素也是出了名的狠人。任小素解释道， 你应该知道昨天晚上我绊倒过一个逃犯对吧？ 对，我听路人说了，然后你被超凡者偷袭。 那个人质就是我绊倒的人。 任小素也有点感慨命运无常，如果张宝根真的没和谁串通过，那这个人质就是纯属倒霉。事实的真相是，这货真挺倒霉，本来也就是作为情报工作人员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就被张宝根给挟持走了。被挟持也就算了，他一个普通人打不过超凡者，被小鸡一样提着走，但清河集团应该会想办法营救吧，毕竟清河集团又不知道他是间谍。结果还没等到清河集团营救呢，自己这个人质就被击毙了，这他妈上哪说理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